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5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五分善现品第一。如是我闻。一时波伽梵住王舍城旧峰山顶，与大比丘众12000人聚，皆阿罗汉，具受善现，舍利子等而为上首，除阿难陀独居学地，复有无量无数菩萨摩诃萨得无碍变，慈氏菩萨、妙吉祥菩萨等而为上首。儿时世尊告善现曰：如以辩才，应为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，令诸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速得成办。时舍利子作是念言：具受善现，为以自立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是如来威神之力。而时善现之舍利子心之所念，便告之言：诸佛弟子有所宣示，皆是如来威神之力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佛为弟子宣示法要，彼依佛教精勤修学，乃至正得诸法实性，正以为他有所宣示。若与法性能不相违，皆是如来威神所致，亦是所证法性等流。是故我当为诸菩萨宣示般若波罗蜜多，皆是如来威神之力。而时善现便白佛言：世尊，使我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，令诸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速得成办。世尊，所言诸菩萨者，何法增语未为菩萨？世尊，我不见有法可名菩萨摩诃萨，亦不见有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我与菩萨及菩萨法不见不得，亦复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多，云何使我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？世尊，我教何等菩萨摩诃萨修行何等般若波罗蜜多，令速成办？世尊，菩萨摩诃萨闻说是语，心不沉默，亦无退屈，不惊不怖，如说而住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。是菩萨摩诃萨应教般若波罗蜜多，令速成办。若无所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辞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应如是学。为不执着是菩萨心。悔过，是心非心，本性禁锢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未有是心非心性否？善现反问舍利子言：心非心性，若有若无，为可得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善现便于舍利子言：心非心性，若有若无，既不可得，如何可问未有是心非心性否？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何等名为心非心性？善现答言：若无变坏，亦无分别，是则名为心非心性。时舍利子赞善现言：善哉善哉，诚如所说。佛说忍者住无争定，最为第一。实如圣言：若菩萨摩诃萨闻说是语，心不沉默，亦无退屈，不惊不怖，如说而住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。是菩萨摩诃萨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。若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心非心性，是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欲勤修学，或声闻地，或独觉地，或菩萨地，皆于般若波罗蜜多，应常听闻、受持、读诵，令善通力，如说修行，随者何？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，广说一切所应学法。诸菩萨摩诃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，于一切处皆得善巧。而时善现复白佛言：我与菩萨心不知亦不得，我与菩萨摩诃萨众及与般若波罗蜜多俱不见有实事可得，云何令我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？世尊，我观一切若生若灭，若染若净，都不可得，而于其中说有菩萨、般若明等，便有疑悔。世尊，菩萨等名俱无决定，亦无住处，所以者何？菩萨明等都无所有，无所有法，无定无住。若菩萨摩诃萨闻说是事，心不沉默，亦无退屈，不惊不怖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决定安住不退转地，以无所住而为方便，住无所住。复次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住色，亦不应住受想行识，随者何？若住于色，便作色行，非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；若住受想行识，便作受想行识行， 非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非作行者能摄受般若波罗蜜多。若不能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不能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若不能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不能圆满般若波罗蜜多。若不能圆满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不能承办一切智智。若不能承办一切智智，便不能意所意有情。所以者何？色不应摄受受想行识，亦不应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应摄受色，不可摄受故，即非色。受想行识亦不可摄受故，即非受想行识。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摄受故，便非般若波罗蜜多。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名菩萨无所摄受三摩地轮，广大资具，无量无出，不为一切声闻独觉之所引夺，亦不摄受一切智智。所以者何？是一切智智非取相修得。诸取相者皆是烦恼，若取修得一切智智者，则圣君凡智与一切智智不应信解。是圣君凡智虽有信解力，归去佛法，名随信行，而能以少分智观一切法性空，悟入一切智智。既悟入已，不取色相，亦不取受想行识相，不以喜乐观见此智，不以得闻观见此智，不以内色观见此智，不以外色观见此智，不以内外色观见此智，亦不离色观见此智，不以内受想行识观见此智，不以外受想行识观见此智，不以内外受想行识观见此智，亦不离受想行识观见此智。圣君凡智以如是等诸离相门与一切智智深生信解，名随信行，与一切法皆无取着。如是凡智以离相门与一切智智得信解矣，与一切法皆不取相，亦不思维无相诸法。如是凡智由圣解力与一切法不取不舍，无得无证，使彼凡智与自信解乃至涅槃亦不取着，以真法性为定量故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摄受色，亦不摄受受想行识，虽于诸法无所摄受，若未圆满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即十八佛不共法等，终不中道入般涅槃。当知 如是诸菩萨摩诃萨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虽无取着，而能承办一切智智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。复次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应如是观。何谓般若波罗蜜多？是谁般若波罗蜜多？若法无所有，不可得，是般若波罗蜜多也。无所有中，无彼无此，何所系属？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事审观察时，心不沉默，亦无退屈，不惊不怖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何因缘故？色，离色性；受想行识，离受想行识性。般若波罗蜜多，离般若波罗蜜多性。而说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，色离色性，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性，般若波罗蜜多离般若波罗蜜多性。如是诸法，相亦离性，性亦离相，相亦离相，性亦离性，能相所相俱不可得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实知如实意者，不离般若波罗蜜多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若菩萨摩诃萨于此中学，素能承办一切智智也？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。若菩萨摩诃萨于此中学，素能承办一切智智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无生灭故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则为临近一切智智。复次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若行色为形象，若行色声为形象，若行色坏为形象，若行色灭为形象，若行色空为形象，若为我能行，是行有所得。若行受想行识为形象，若行受想行识生为形象，若行受想行识坏为形象，若行受想行识灭为形象，若行受想行识空为形象，若为我能行，是行有所得。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：我是菩萨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为形象。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：能如是行者，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为形象。当知是菩萨无方便善巧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诸菩萨摩诃萨当云何行？明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答言：诸菩萨摩诃萨若不行色，不行色相，不行色声，不行色坏，不行色灭，不行色空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 诸菩萨摩诃萨，若不行受想行识，不行受想行识相，不行受想行识生，不行受想行识坏，不行受想行识灭，不行受想行识空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不取行，不取不行，不取一行一不行，不取非行非不行，与不取亦不取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为故舍利子，以一切法皆不可取，不可随行，不可执受，离性相故，如是名为诸菩萨摩诃萨，与一切法无生定轮，广大资聚，无量无出，不共一切声闻独觉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此定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尔时善现乘佛神力，复告大德舍利子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虽安住此定，而不见此定，亦不着此定，亦不念言，我与此定已当证入。彼如是等思维分别，由此定力，一切不起。当知以为过去如来应证等觉，授予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若菩萨摩诃萨由住此定，以为过去诸佛世尊现前受记，是菩萨摩诃萨未能显示如是定否？善现答曰：否也，舍利子。何以故？是善男子与如是定无知无想。舍利子言：具受说彼诸善男子与如是定无知无想也。善现报言：我定说彼诸善男子与如是定无知无想，随者何？如是诸定无所有故，彼善男子与如是定无知无想。如是诸定与一切法亦无知无想，随者何？以一切法无所有故。时波切凡赞善现言：善哉善哉，如汝所说，故我说汝住无争定最为第一。诸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应如是学。若如是学，名学般若波罗蜜多。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，名真学般若波罗蜜多也。不告舍利子：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，名真学般若波罗蜜多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与何法学？不告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非于法学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：如诸愚夫一生所执，非一切法如是有故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若尔诸法如何而有？报告舍利子：如无所有，如是而有。若与如是无所有法不能了达，说为无明。 渔夫一生与一切法无所有性，无名贪爱，增上势力，分别执着，断肠两边，由此不知不见，诸法无所有性，分别诸法，由分别故便生执着，由执着故分别诸法无所有性，由此于法不见不知，以于诸法不见不知分别过去未来现在，由分别故贪着名色，着名色故分别执着无所有法，与无所有法分别执着故，与如实道不知不见，不能出离三界生死，不信地法，不觉实际，是故堕在迂夫树中。由斯菩萨摩诃萨众，于法性相都无执着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岂不求学一切之智？佛告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亦不求学一切之智。然诸菩萨如是学时，虽无所学，而名真学一切之智，素能承办一切之智。儿时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世尊，设有人来作如是问，万事若学一切之智，彼亦能承办一切之智否？我得此问当云何答？不告善现：我还问汝，随汝意答。语意云何？幻意色受想行识否？善现答言：幻不异色，色不异幻，幻即是色，色即是幻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佛告善现：云意云何？五取运中其想等想，施设言说假名，菩萨摩诃萨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是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求取无上正等菩提，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皆如幻事修学。何以故？幻事即是无取运故。所以者何？我说五蕴、眼等六根，皆如幻化，非实有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心学大乘，闻如是说，其心将无惊怖退居。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心学大乘，亲近恶友，闻如是说，心变惊怖，则生退屈。若近善友，虽闻此说而不惊怖，亦无退屈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菩萨恶友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恶友者，为教菩萨厌离般若波罗蜜多，舍菩提心，取诸法相，令学取相世俗书典，令学声闻相应经法，又令习尽众魔事业，此等名为菩萨恶友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菩萨善友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善友者， 为教菩萨勤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未说魔事魔过，令其觉知方便弃舍，此菩萨名为心学菩萨大士庄严真净善友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菩萨者是何具意？佛告善现：学一切法无着无碍，觉一切法无着无碍，求证菩提故名菩萨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此复何缘名摩诃萨？佛告善现：以诸菩萨与大有情众中，当为上首故，复名摩诃萨。时舍利子辩白佛言：我今乐说摩诃萨意，唯愿听许。佛告舍利子：随汝意说。舍利子言：以诸菩萨方便善巧，为诸有情宣说法要，令断我见、有情见、命者见、不得切罗见、有见、无见、断常见等，亦如是意，名摩诃萨。而时善现一白佛言：我今乐说摩诃萨意，唯愿听许。佛告善现：随汝意说。善现白言：以诸菩萨发菩提心、无等等心、声闻独觉不能隐心，与如是心亦不执着，所以者何？一切智心是真无漏，不堕三界，不应与中而生执着，亦如是意，名摩诃萨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何因缘故与如是心亦不执着？善现答言：如是诸心无心性故，不应执着。时满慈子一白佛言：我今乐说摩诃萨意，唯愿听许。佛告满慈子：随汝意说。满慈子言：以诸菩萨普为利要一切有情，披大愿铠故，发去大乘故，称大乘故，名摩诃萨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如世尊说诸菩萨摩诃萨，披大愿铠，其何言诸菩萨摩诃萨披大愿铠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：我应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入无余一波涅盘界，虽作是事而无有法及诸有情得涅盘者。何以故？诸法实性法因而故。譬如幻世或彼弟子与四阶道化作大众，互相加害，云云何？此中有实相害是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虽现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入无余一波涅盘界，而无有法及诸有情得涅盘者。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事，不惊不怖，亦无退屈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披大愿铠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如我解佛所说意者，诸菩萨摩诃萨不披大愿铠，当知是为披大愿铠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所以者何？ 一切智智无造无作，一切有情亦无造无作。诸菩萨摩诃萨未遇扰疑，彼有情故，彼大愿慨。所以者何？色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受想行识亦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。何以故？色乃至识不可得故。具受善心便白佛言，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色乃至识无染无净。所以者何？色无缚无脱，受想行识亦无缚无脱。时满慈子问善贤言，尊者说色无缚无脱，说受想行识亦无缚无脱也。善贤答言，如是如是。满慈子言，说何等色无缚无脱，说何等受想行识亦无缚无脱也。善现答言，说如幻事，色无缚无脱，说如幻事，受想行识亦无缚无脱。所以者何？色乃至识无所有故，无缚无脱，远离故无缚无脱，极净故无缚无脱，无生灭故无缚无脱。甚名菩萨八趣大成，彼大愿慨。时满慈子闻如是说，欢喜信受，默然而住。尔时善现便白佛言，诸菩萨摩诃萨发趣大乘，云何大乘？云何菩萨发趣大乘？如是大乘从何处出，至何处住？谁复乘是大乘而出？佛告善现，言大乘者，即是无量无数增语，无边功德共所成故。云何菩萨发趣大乘者？为诸菩萨勤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能从一地进去一地，甚名菩萨发趣大乘。如是大乘从何处出，至何处住者？为此大乘从三界中出，至一切智之中住，然以无二为方便故，无出无住。谁复乘是大乘出者？都无乘是大乘出者。所以者何？能乘所乘，如是二法俱无所有，无所有中谁乘何法可名乘者？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如是大乘普胜一切世间天人阿素罗等，如是大乘与虚空等，譬如虚空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大乘一耳，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。又如虚空无来无去无住可见，大乘一耳，无来无去无住可见。又如虚空前后中迹皆不可得，大乘一耳，前后中迹皆不可得。三世平等故名大乘。佛告善现，善哉善哉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时满慈子便白佛言，世尊先教大德善现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， 而今何故？乃说大乘。儿时善现即白佛言：我说大乘，将无违越所说般若波罗蜜多。报告善现：如说大乘，皆顺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所违越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我都不得前际后际中际菩萨色无边故，菩萨亦无边；受想行识无边故，菩萨亦无边；即色离色，菩萨无所有不可得。即受想行识，离受想行识，菩萨亦无所有不可得。如是世尊，我于此等一切法，以一切种、一切处、一切时，求诸菩萨都无所见，竟不可得，云何令我为诸菩萨宣示般若波罗蜜多？复次世尊，言菩萨者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如说我等毕竟不生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；诸法一耳毕竟不生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此中何等是色毕竟不生？若毕竟不生，则不明色。何等是受想行识毕竟不生？若毕竟不生，则不明受想行识。世尊，色是菩萨不可得，受想行识是菩萨亦不可得，此不可得亦不可得。我与如是一切法，以一切种、一切处、一切时，求诸菩萨皆不可得，当教何等法，修何等法，与何等处时，证何等法？不辞世尊，诸佛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如说我等毕竟不生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；诸法一耳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何等是色？既不可取，亦不可生。何等是受想行识？既不可取，亦不可生。诸法自性，既不可取，亦不可生。若法无性，亦不可生。此无生法，亦不可生。我岂能以毕竟不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教毕竟不生菩萨摩诃萨？世尊，离不生法，无法可得，亦无菩萨能行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闻说是语，不惊不怖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所以者何？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察诸法，是时菩萨摩诃萨既不取色，所以者何？色无生，即非色；色无灭，亦非色；即无生无灭，即无二无别。若说色，即入无二法术。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察诸法，是时菩萨摩诃萨既不取受想行识，所以者何？受想行识无生，即非受想行识； 受想行识无灭，亦非受想行识，即无生无灭，即无二无别。若说受想行识，即入无二法术。时舍利子为善现言：如我灵解，人所说意，诸菩萨等毕竟不生。若尔，何缘由诸菩萨为度无量无数有情，修多百千难行苦行，备受无量生死大苦？善现报言：非我于彼无生法中，许有菩萨为度无量无数有情，修多百千难行苦行，备受无量生死大苦。然诸菩萨虽为此事，而于其中无苦行想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若于苦行作苦行想，不能扰疑，无边有情。是故菩萨于诸苦行作乐行想，与难行行作意行想，与诸有情作父母及己身想，为度彼故发菩提心，由此乃能作大扰矣。而时菩萨作事思维：如我自性，于一切法，于一切种，一切处，实求不可得，内外诸法亦复如是，都无所有，皆不可得。若住此想，便不见有难行苦行，由此能为无边有情修多百千难行苦行，于有情类作大扰矣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是诸菩萨实无生否？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，一切菩萨皆实无生。舍利子言：为但菩萨实是无生，为一切智亦实无生。善现答言：此一切智亦实无生。舍利子言：为但一切智实是无生，为诸异生类亦实无生。善现答言：诸异生类亦实无生。舍利子言：若诸菩萨皆实无生，诸菩萨法亦应无生。若一切智实是无生，一切智法亦应无生。若异生类实是无生，异生类法亦应无生。若尔菩萨得一切智，应无生法能证无生。善现答言：我亦不许无生法中有得有证，何以故？无生法中证得无故。舍利子言：为许生法证生法，为许无生法证无生法也。善现答言：我亦不许生法证生法，亦不许无生法证无生法。舍利子言：为许生法证无生法，为许无生法证生法也。善现答言：我亦不许生法证无生法，亦不许无生法证生法。舍利子言：若如是者，应无得无证。善现答言：虽有得有证，而非实有。舍利子言： 未许未生法生，未许以生法生也。善现答言：我亦不许未生法生，亦不许以生法生。舍利子言：未许生生，未许不生生也。善现答言：我亦不许生生，亦不许不生生。舍利子言：仁者于所说无生法，乐便说无生相也。善现答言：我于所说无生法，亦不乐便说无生相。舍利子言：于无生法起无生言，此无生言亦无生否？善现答言：于无生法起无生言，此法即言，具无生意，而随世俗说无生相。时舍利子赞善现言：说法人中，人为第一，除佛世尊无能及者，随者何？随所问解种种法门，皆能酬答。善现报言：诸佛弟子，于一切法无依着者，法尔皆能随所问解，一一酬答，自在无畏。随者何？以一切法无所依故。时舍利子为善现言：善待善待，若诸菩萨能作如是随问而答，为由何等波罗蜜多威力所伴？善现报言：此事般若波罗蜜多威力所伴。随者何？说一切法无所依止，要有般若波罗蜜多答一切法无所依故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，心不迷闷，亦无疑惑，当知是菩萨能住如是住，恒不舍离，一常不离大悲作意。时舍利子为善现言：若诸菩萨住如是住，恒不舍离，一常不离如是作意者，则一切有情应是菩萨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有情亦于此住，即此作意常不舍离，般若大悲性平等故，则诸菩萨与诸有情应无差别。善现报曰：善哉善哉，虽似难我而成我意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一切有情无自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自性，一切有情性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性亦远离，一切有情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有此因缘，是诸菩萨于如是住即此作意常不舍离，与诸有情亦无差别。若诸菩萨能如是知无所知爱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我亦欲令一切菩萨以此作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第五分，天地品第二。儿时天地士与四万天子俱来集会，故事四天王与两万天子俱来集会，娑诃界主大梵天王与万梵众俱来集会，复有五千净居天众俱来集会， 蜘蛛天众业果深光，对佛微光，悉皆不现。十，天地是白善现言，今有无量诸天子等，欲闻大德宣示般若波罗蜜多，唯愿大德哀悯未说。云何菩萨摩诃萨应住般若波罗蜜多？二十，善现告帝释言，我乘佛神力为诸天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如诸菩萨所应安住，如诸天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今皆应发。诸有已入声闻独觉正性离生，不复能发大菩提心，何以故？乔持家，彼与生死有限爱故，其中若有能发无上正等觉心，我亦随喜。何以故？乔持家，诸有圣人应求圣法，我终不爱他圣善品。儿时世尊赞善现曰，善哉善哉，如今善能劝诸菩萨。具受善现便白佛言，我既知恩，云何不报？为过去佛及诸弟子教诸菩萨种种法要，方便去入波罗蜜多。如来儿时亦于中学，今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饶益我等，故我今者应随佛教，摄受护念此诸菩萨，令即证得无上菩提，转妙法轮，利乐一切，是得名为报彼恩德。而时善现与帝释言，汝等诸天皆应谛听，当为汝说诸菩萨众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应住相。乔持家，诸菩萨众大势庄严，八趣大成，应以空相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住色，亦不应住受想行识，不应住欲留果，亦不应住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，不应住此事色，亦不应住此事受想行识，不应住此事欲留果，亦不应住此事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，不应住色受想行识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静若不静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应住欲留果，乃至独觉菩提，皆是无为所显，是真福田，应受供养。不应住欲留果，即七反有必入涅盘。不应住一来果，未至究竟，一来此间定尽众苦。不应住不还果，往彼灭度不复还来。不应住阿罗汉果，今世定入无余涅盘。不应住独觉果，超声闻地不至佛地，而波涅盘。不应住佛无为所显，是真福田，应受供养，超诸声闻独觉等地，利乐无量无数有情，令入无余波涅盘界，假使一切有情戒尽，亦入无余波涅盘界。时舍利子作是念言，若尔 菩萨当云何住？儿时善现之舍利子心之所念，便谓之曰：于意云何？如来之心为何所住？时舍利子与善现言：如来之心都无所住，以无所住故名如来。为不住有为界，亦不住无为界，亦非不住。善现报言：菩萨一儿，如诸如来与一切法心无所住，亦非不住。为诸菩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如是住，应如是学。而时众中有诸天子切作是念：诸药叉等言辞咒句种种差别，虽复隐秘，而我等辈又可了之。大德善现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虽以种种言辞显示，而我等辈竟不能解。具受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，便告彼言：我于此中无说无事，如意不闻，当何所解？使诸天子复作是念：尊者善现于此意中欲令意解，而转身细难可测量。具受善现知彼天子心之所念，复告之言：诸有欲证、欲住、欲留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、独觉菩提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要依此忍，乃能证住。使诸天子作是念言：大德善现于今欲为何等有情说何等法？具受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，而告彼言：我今欲为如幻有情说如幻法，彼于所说无闻无解无所证故。使诸天子复作是念：为听法者即法如幻，为于有情欲留果等亦皆如幻。善现知彼心之所念，便告之言：于有情类若欲留果，若依来果，若不还果，若阿罗汉果，若独觉菩提，若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皆如幻。时诸天子问善现言：其诸如来应证等觉，所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亦皆如幻？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，乃至涅槃亦复如幻。时诸天子问善现言：其可涅槃亦复如幻？善现答言：设更有法胜涅槃者，亦复如幻，何况涅槃？可以过。诸天子：幻与有情及一切法乃至涅槃，无二无别，皆不可得，不可说故。时舍利子、智大藏、满慈子、大隐光等问庆喜言：所说般若波罗蜜多如是甚深，谁能信受？庆喜答言：有不退转诸菩萨众，于此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深信受。复有无量具足正见不得切罗，即愿圆满诸阿罗汉，于此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能信受。儿时善现作如是言：如是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无能信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无法可显可示故，信受者亦不可得。使天地士作诗念言：尊者善现与大法语，我应化作微妙香花，迸散供养。作诗念一：即便化作微妙香花，散善现上。而是善现作诗念言：金所散花，与诸天处未曾见有，是花微妙，定非水陆草木所生，应是诸天从心化出。使天地士既知善现心之所念，为善现言：此所散花，实非水陆草木所生，亦非诸天从心化出。以所散花无生性故，具受善现与地士言：此花不生，便无花性。使天地士作诗念言：尊者善现绝慧深广，不坏假名而说实意。作诗念已，白善现言：如是如是，诚如尊教。诸菩萨众与诸法中，应随尊者所说而学。而使善现与地士言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诸菩萨众与诸法中，皆应随我所说而学。小释迦，诸菩萨众随我所说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学时，不依欲留果学，不依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学，不依独觉菩提学。若不依此诸地而学，便学诸佛一切智智。若学诸佛一切智智，则学无量无边佛法。若学无量无边佛法，则不学色受想行识，有增有减。若不学色受想行识，有增有减，则不学色受想行识，有取有舍。若不学色受想行识，有取有舍，则不学一切法有可摄受，即可灭坏。若不学一切法有可摄受，即可灭坏，则不学一切智智有可摄受，即可灭坏。诸菩萨众如是学时，名为真学一切智智，素能证得一切智智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若诸菩萨不学一切智智，有可摄受，即可灭坏，是诸菩萨如是学时，名为真学一切智智，素能证得一切智智也？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故。而时天地士问舍利子言：菩萨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与何求？舍利子言：菩萨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与善现所说中求。使天地士问善现言：是谁神力为依持故，令舍利子作如是说？善现答言：如来神力为依持故，令舍利子作如是说。天地士言：复谁神力为依持故，尊者能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？善现报言：如来神力为依持故，令我能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小释迦，如之所问，菩萨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与何求者？小释迦， 菩萨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计色求，不应离色求，不应计受想行识求，不应离受想行识求。可以过色非般若波罗蜜多，亦非离色别有般若波罗蜜多，受想行识非般若波罗蜜多，亦非离受想行识别有般若波罗蜜多。十天地士白善现言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，是无量波罗蜜多，是无边波罗蜜多。善现报言，如是如是。可以过小史家，色无边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受想行识无边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复次乔师讲，所缘无边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乔师讲，云何所缘无边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？为一切法前中后继皆不可得，说为无边。法无边故，所缘无边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亦说无边。复次乔师家，一切法无边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乔师家，云何一切法无边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？为一切法边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色乃至识前中后边皆不可得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前中后边亦不可得，故说无边。不辞乔师家，有情无边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乔师家，云何有情无边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？乔师家，非有情类其数甚多，计算其边不可得故，说为无边。天地士言，为何意故作如是说？善现大言，我今问汝，随汝意答，予以云何？言有情者，何法增于？天地士言，言有情者，非法增于，但是假立刻名所设，无事名所设，无缘名所设。善现复告天地士言，予以云何？此中颇有真实有情，可显示否？天地士言，宝也大德。善现告言，无实有情可显示故，说为无边。乔师讲，予以云何？假使如来应证等觉，经如净切沙数大劫，以无边因说有情类无量名字，此中颇有真实有情，有生灭否？天地士言，佛也大德。可以过，以诸有情本性净故。善贤告言，由此故说，有情无边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无性甚深，具无边故。卷第556。